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玉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史迪威要求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罗斯福同意之后却遭到了蒋介石的严词拒绝。最终罗斯福将史迪威召回，随后斯大林来了。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儿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第一，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成立联合国。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您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一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于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那更何况联合国呢？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呢，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是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的轰轰烈烈，那么的意味深长。雅尔塔协议的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 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不考虑了。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驻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得多。但是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呢，恐怕就是不还的意思。那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玉香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跟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那就这么定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蒋介石对于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呢？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四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是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事之危已急，不知何日有计。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呢。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500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儿，我也不好办啊。杜鲁门，这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办法，只得回国。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方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 也就是那个北伐时跟王伯林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英美联军打的是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是呢，兵源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那就是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够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200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去找蒋介石谈一谈。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经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了。但是小矶国昭的弹劾方案却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的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了，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那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了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13天。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咱们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来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块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概只有三样东西：一是万世骂名，二是伤感，亲本家人奈何做贼呢？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叫自嘲：心欲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愿游，纵有先辈常言良，谅无后人续春秋。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他仍然脱不了汉奸的罪名，继续被关押。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他。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评，揭发汪精卫和他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没有答应，于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有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生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 这一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是越来越难过。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然知晓了租界一事，于是主动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唯一领导人。但是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都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啊？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呢？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上是由苏联把持的。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4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接着扔。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造吧。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那会儿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没时间了，2天以后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150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就在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2天里做了2件事。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不得不说，共产党对于形势的预判十分的准确。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同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 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汇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第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30年，大连为自由港。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30年。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了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个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到一块儿都斗不过斯大林。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个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然，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918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的是永无尽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接下来国共双方将何去何从呢？蒋介石真正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澄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这也使得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感谢作者江澄，感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也是我的同事张雅娇女士，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一起分享这些不但美丽而且有趣的灵魂和故事。